这份爱乐意收下，梦里跳入这幅画，共我爱里前面地赤裸抱月下，尽情地一丝不挂，来献给他。 喜欢这心空间， 向着身躯轻沉，如微凉思想沉染我的心，像有突然灵感，你会逐渐挨近，沉默空间保护阵，我的意识变冷，你偏偏努力制造灿烂，此刻只知道热情原来这样迷幻，如烟如花如雪， 即使火车已擦过国界土壤，得不到关心，得不到真心，即使可走遍世界到处一样，何时何人同样靠着门墙伴我说说笑笑，过了多少晚上，车声的节奏，窗边的

粗心大意又少了几点，看你怎么挽回。 应该是非常幸福的感觉，今天又变成 rainy day。 你别傻傻的躲在家里面还不来道歉。哎呀，给我多一点温柔，多一些两个人的傻傻，怎么有感都说爱。拥抱多一点，快乐多一些，闭上我的双眼，还是喜欢被你保护的感觉。 牵手牵手走过的台阶，有画面在飞，一个人喝不完的汽水应该交给谁。 做白日梦的人上不了嘴 前线，跟勇气通上电，让脆弱站到一边，摇醒你的心跟希望。 Say hi say hi Woo! Come on come on 给我感觉，给我真的感觉。 Thank you.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初心的早晨，灿烂的午夜，让旋律为这世界画上微笑的曲线。 等待的青春。 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相信我，对流言会附和，还是你知道我，还是我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多，有我的人就你一个，想到你想起我，胸口依然 这就是爱，这就是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翅膀累了不停歇，挥着手想着谁，回忆是我的依恋，受了伤 的改变，看着我依然最爱你的笑脸，

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